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10号，保定市重点项目调度会在涿州市召开，就重点项目建设中的问题逐一进行调度。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主动上门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积极领办代办各类事项，力促项目快建设、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保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岭，保定市政府副秘书长封世进及涿州市市长陈宇等出席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常务副县市区长、开发区常务副主任汇报了2017年市以上重点项目，特别是3月10号集中开工的28个重点产业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保定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就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和全市债务工作讲了意见。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晚安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因为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因为用这一生看了你一眼， 却无奈的错过。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仙头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头客栈。各位好，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最美的貂蝉。 哎呦喂，好了，那今天仙头客栈呢，貂蝉， 哎， 这天怎么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你有没有觉得咱俩这样坐在直播间有点浪费呀？ 哎呦，我特想出去， 想去哪儿、 感受一下春的气息 啊。想去哪儿？ 就门口就行，要求不高，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当一把摇椅， 对， 放门口晒着太阳， 嗯， 这个叫什么慢慢摇， 对啊，俗话不是说吗？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 嗯， 对吧？ 嗯，然后春天，你看这个、嗯、这两天，我觉得也许是风大的原因， 嗯， 然后再一个是两会期间嘛，天气真的格外的好，哎， 非常好， 哎，一直都是蓝天白云， 嗯， 哎呦，说实话，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坐着呀，我的这个心呢、啊、真的是 跑到了九霄云外， 按耐不住，跑到了四海八荒。你像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现在也是、嗯、热播剧，特别的火哈、啊。但是我个人没有看过这部剧， 我还没有看完，看一半了。 据说、 哎、景色不错， 是吧？据说景色不错，而且你看这个名字就很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 哎，桃花什么时候开来着？我考考你， 四月份吧。 真的吗？ 反正快开了。今天我看咱门口那树都有点花骨朵都出来了，含苞怒放了， 哎， 含苞待放了。 对，待放，夏天的时候才是怒放的时候哈、嗯、好了，那这一时间呢，今天的仙头客栈就要跟大家说一说郊游， 对，踏青， 哎，因为天气真的是蛮不错的哈。想问一下，咱们在北京生活这么长时间哈，你觉得这个在北京去郊游的好地方都有哪儿呢？ 嗯，我推荐一个 啊，你来，你先推荐一个， 房山人民的十渡， 嗯，我再推荐一个房山人民的霞云岭， 香山，香山也不错， 哎，对，香山其实不仅仅说是秋天可以去看落叶， 嗯， 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去爬爬山也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包括青龙湖， 嗯， 对吧，都可以， 对，很多这个咱北京周边的一些郊游的好去处哈、 嗯、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貂儿也会给大家哎来推荐一下， 嗯，没错， 推荐的同时呢，咱们出去玩嘛， 对呀、啊、春天了， 哎，不能空着嘴。玩的同时 有吃的， 哎，吃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看出去玩咱们基本上都拿什么吃的呀？ 嗯，我一般的话，饮料是必不可少的。 嗯，这个、 哎、好喝的 脉动功能饮料是吧？累了的时候来一口。 对，得去买这个面包啊、蛋糕啊这种小糕点吃。 火腿肠。 嗯，对。 嗯，对，有肉有面，荤素搭配。除了这一点，除了荤素搭配以外， 嗯， 咱们还离不开水果。 对， 哎， 有的时候带这个新鲜水果嘛不好带， 嗯， 比如说想带块草莓去吧， 挤了就 挤了、嗯、带桃去吧没地方洗， 嗯， 是吧， 所以呢 可以带罐头， 好办法。 嗯，你看今天呢，我们仙桃客栈继续给大家送好吃的，送的好吃的呢，就是仙桃 C。 对，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大家都熟悉了吧？ 哎，那肯定是熟悉了。一说到这种，比如说什么火锅啊，像那个不用火，不用对，不用火，不用电， 一杯水就能吃的火锅， 对，随身的火锅，包括这个仙桃 C 罐头啊，等等的这些，能够直接让听众们拿到手去吃的，基本上咱们听众就火爆了。 没错。 好了，那这样哈，今天我们先来听首听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歌曲回来之后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说京郊游的一些好去处。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给我们推荐的地方，都可以发送这个信息直接到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不能说在客栈里面郊游哈， 在客栈外。 就是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外面摆一把摇椅慢慢摇。 好啊， 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告诉我们你的推荐的郊游的好去处哈。这就算是咱们第一轮的互动吧。那么互动回来之后呢，回答给大家先抽取两名吧，咱们的幸运听众。 好， 好了，那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很美，斯琴高丽和顾峰的爱着你。 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晴，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2度，南风1到2级。今天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一生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抓住伤痕，会和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欢迎欢迎来到仙偷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貂蝉。 嗯，今天仙偷客栈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因为春暖花开了嘛，对吧？ 嗯， 春天适合郊游的季节啊， 对， 四月份是踏青月啊，对吧？ 嗯， 三四月份这个时候啊，而且最近北京的这个天气又格外的好， 对，空气也特别好， 哎，是吧？我就觉得，哎呦，在办公室里面坐着真的好难过，好想出去玩哈、啊，已经迫不及待了。你看，今天刚刚周二，但是我好希望今天是周五啊，然后结束之后，我这个周六周天我就能出去自驾游了。 哎呦，美死你啦！ 嗯，美死了。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仙偷客栈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北京周边的京郊的自驾游的地点， 嗯，一些好玩的去处。 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点哈，不是说你看咱们。 像十渡啊下山这么有名的、 哎、对，但是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嗯、 距离北京都稍微有一点点的距离，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去自驾游，饱览一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的美景哈、啊、 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 哎、 春天的美丽，对吧？ 是，但是在这个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吃。 嗯，有吃的 有玩的，该吃还是得吃哈。那吃的呢，就是今天给我们所有的听众送出的仙桃 C 罐头，一人两罐、啊 嗯、 就是这么大方、嗯、 大方。 对，感谢貂谋来的福利。 嗯，什么没有防腐剂呀、啊、这个桃也是采用这个非常好的品质的 桃，安徽砀山的 桃。对， 嗯，一个桃直接对半切两 嗯 两份， 没有糖精。 嗯， 对， 非常好吃。那个桃我和貂亲就帮大家 品尝过、 哎、而且这个貂吃了之后还不太满足、 嗯， 哎， 嗯，好了，这个 屁颠的 擦掉，擦掉啊！ 好了，好了，那这样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上一轮中奖的两名听众哈，大家是有非常的快哈。嗯、第一名是好丽友给我们推荐的郊游地点是香山，第二名呢是行给我们推荐的郊游地点是欢乐谷。 嗯， 这欢乐谷你是带孩子去玩，这个不能说带孩子玩，你是自己想去玩的吧？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地点， 哎， 正好是春秋，春天天气不热， 对， 不冷，对吧？也蛮适合去玩的。嗯， 哎，真的哈， 对、 就是、 夏天冷冬天热，好不容易春天来了是吧、 嗯、 等了一冬天了， 要不最近咱去欢乐谷玩一趟。 哎呦，我胆小啊， 哎， 不敢坐呀。 你在那看着 我看着你玩， 哎，对。好了，恭喜以上两名中奖听众和好丽友和行获得咱们这个仙桃 C 两罐。 嗯，恭喜。嗯、 那么这个马上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哈，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京郊的一些好去处。那今天四娘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嗯，认真听好，它叫做白河峡谷。 白河峡谷。 对，白河峡谷呢是在北京以北大约85公里的云蒙山系的东面，可以说是北京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了，非常的漂亮那个景色。你看这个周末咱们可以直接自驾去一趟哈，早晨从北京出发，驾车就是一路进入到密云的黑龙潭，再从黑龙潭向北，一会儿呢就来到了四课堂的岔路口。然后再从这里向西下道进入白河峡谷的腹地。有非常大片的滩涂 哦， 可以烧烤， 可以住帐篷。 对，咱们小点声说，感觉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 不可告人的秘密。 哎，对，好像是咱俩是发现宝藏了吗？而且哈，最好玩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个白河峡谷的腹地周边啊，会有一些村落。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没有你像这个烧烤的一些木炭呐、炉具啊之类的哈，咱们可以直接到村落里面，村落里面的农户可以直接给大家提供出租的炉具和木炭。 哦，很贴心的。 哎，可以直接去到周边村落去找一找就行了哈。而且说这个。村落里面会有很多农家乐，哎，老雇主的话，比如说你之前去过一次了，哎，几个农家乐你留好电话了，你再去的话，你直接打电话，哎，就可以把菜给备好了。 哦，这样， 哎，直接去了之后，咱们就开烤，一家人一起支个帐篷，然后，哎呀，太美了，说不下去了， 心都跑了。 大河漂流， 哎呀， 滩涂岸上。烧烤露营，而且绿化面积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有山有水，对吧？ 聆听这个河水哗哗流过的那个声音， 小桥流水， 对，非常的漂亮哈。你像再想一想哈，现在外面天气那么好，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个水光波光粼粼的，多么美的一幅景色哈。而且很多听众可能如果听我们形容想象不出来，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有一部电影姜文的《让子弹飞》，就在这里取过景。然后这里也是户外爱好者的一条徒步的线路，如果你喜欢户外徒步的话，可以去走一走，去爬一爬，非常的好哈。我觉得其实北京周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好地方，我们用不着说跑到南方去啊，跑到其他的地方去。 对，因为周末时间很短嘛，就去南方也来不及。所以只能就是在北京就近呀，找一个这样的一个景色非常好，然后还蛮好去的这样的一个去处去度个周末。 对，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白河峡谷呢，除了这个烧烤以外哈，还是郊区漂流的一个好地方。可以进行漂流。哎，您如果想漂流的话，提醒你一定要带好水枪、自水枪哈、 对，穿好雨衣。 行车路线呢，就是从三元桥走京密到黑龙潭，往北就可以到了。百度地图一下哈。好了，那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些京郊的好去处。所以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您去过哪里北京周边的好玩的地方，您都这个给我发一个微信， 对，告诉我们一声， 对，告诉我们一声哈。你像我们很多听众，一直在不停的刷屏，比如说十渡啊、香山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哈。需要大家给我们推荐的是一些好玩一点的地方，或者说您 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 哎，或者说您能够形容出它的美，哎，我们都会在广播里给您念一念。好的，那咱们来听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给您揭晓名单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客栈”， 神仙的仙，小偷的偷，客栈的客栈，把微信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不要走开哦， 拜拜。 好音乐959，我所在。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仙偷客栈，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 嗯， 我是四娘， 我们依然在继续。 哎，依然在继续哈。刚才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哈，听众都非常踊跃的在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也给我们推荐了好多。哎呦，四娘，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嗯， 真的非常的漂亮哈。那这个中奖名单哈，一会儿四娘我再来公布。咱们先来继续说京郊游的一些好去处哈。 对， 这一段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在延庆，叫千家店，延庆的千 家 店。 店 对，千家店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百里画廊。 百里画廊， 对， 哎呦，好诗意啊！ 对啊，你 就有一种那种三生三世、四海八荒、 四海八荒 东华帝君， 中毒不深，拖下去。这个千家店的百里画廊啊，可以说是北京郊区最美的一条林荫道了。 嗯， 它是一条林荫道。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家里墙上的装饰画， 嗯， 会画上那种秋天落叶的那种小路，嗯，一眼望不到尽头， 是那种金黄色的树叶。 哎，对，其实千家店的这个百里画廊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象。但是我们今天说的不是秋天，因为今天是春 天 嘛。对啊，推荐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特别适合开车去兜风，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呀，这个山谷里面还会有大片大片的向日葵。 哦， 能想象到那种景象吗？ 嗯， 三生三世十里向日葵。而且当然了，我们刚才都已经提到吃了哈， 嗯， 这个千家店也是非常适合烧烤的一个地方， 嗯， 可以支起帐篷来， 对， 哎，来一点烤炉去烧烤。那同样的，在这里的很多农家也是提供烧烤炉具和木炭的出租的，大约价钱应该是炉具是30块钱一天，木炭应该是5块钱一斤。 哦，便宜， 很便宜。嗯，然后你这个肉串啊什么的，您要愿意自己带呢，就自己在家穿好了带去。 嗯， 不愿意呢，也可以找当地的农户。咱们只要去过一次哈，留下个电话联系方式， 嗯， 第二次去的时候也是提前打电话让人给准备好， 嗯， 去了之后就可以直接串着吃了。 其实这个图片在我面前啊，还有好多，就是野鸭子吗？ 那 还是鸳鸯啊？ 对，你就把它当鸳鸯看吧。 啊啊啊，下面是天鹅吗？ 你丑小鸭。 会成为天鹅的， 对，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象。 可以说这地方有很多这种野鸟，各种鸟类吧， 是小鸭子，还有这个应该是鸳鸯哈，看起来这图片，嗯，野鸭呀、鸳鸯啊等等，还是那一幅景象，波光粼粼的小河， 对，很多小动物， 哎，一些天鹅、小鸭子游过。 嗯， 呱呱呱的，哎呦，想想，然后 哎呀，小桥流水哗啦啦的声音， 铺一席凉席在地上躺着，然后孩子三五成群的，因为咱们去肯定就不是一家三口去， 嗯， 对吧？ 是的， 约着闺蜜啊，或者是哥们儿一起，然后几。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先偷客栈依然为你继续，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哈，同时也继续给大家推荐我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那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个公布和推荐同时进行吧。 对， 好吧， 必须的。 哎，那先来公布一下这一轮的中奖听众哈，其中这位名字叫做坤 KUN 哈，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 恭喜 恭喜你，可以获得咱们的仙桃 C 罐头两罐哈。领取方式呢，稍后我会给你发送私信。坤给我们推荐的是北宫森林公园。 哦，森林公园。 北宫森林公园，然后说这个山水可以烧烤，可以带孩子逛，铺上垫子，带上火锅和仙桃 C。 老听众啊， 哎，我发现我们怎么着三句话都离不了吃的呢。不是说好要减肥的吗？不是说好要跟着小胳膊教练一起去越野爬山去健身吗？对啊，还是离不开吃哈。说这个坤说了，说带上火锅和仙桃 C 棒棒的，说亲子时间的好地方啊。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没有动物。 嗯，是的。 哎， 很安全。 这个，北宫森林动物，北宫森林公园呢有小动物可以看。 哦， 对对对，说这个带着宝宝玩非常的棒棒的。哎，说周末带着孩子带上仙桃郊游去了。我看你是想要仙桃吧。 对，规划的非常好。 哎，规划的很好哈。既然你规划那么好，四鸟我也不忍心服了你的念头，对不 对？ 对， 送你两罐仙桃 C。 哎，送给你，让你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带上仙桃去郊游哈。恭喜这一位坤。那么下一位呢，我们这位听众名字叫做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 哦， 哎，他给我们推荐的地方也很漂亮，号称北京的小西藏。 小西藏 你知道是哪儿吗？ 我不知道啊。 就在房山。 哎，哪儿啊？ 就在霞云岭边上。十渡边上。还没想出来， 你别卖关子了。 房山的普洼。 哦， 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普洼其实按照行政上来说的话是一个乡。 哦， 叫普洼乡。 普洼乡， 对，普洼乡呢是东与霞云岭乡的红色旅游基地塘上村相邻。哎，南与十渡风景区相邻，西与野三坡相邻。 哎呦， 哎，北与河北省的九龙镇交界。 哦， 嗯， 所以说它三面都是风景区，你看吧，嗯，东面是霞云岭，南面是十渡，西面是野三坡，然后北面呢就是和河北省交界了哈。这个地方最给大家推荐的是它的空气很好， 空气好， 因为它林木的覆盖率能够达到67.7%，而植被的覆盖率能够达到89.6%， 绿化非常好。 对，植被覆盖率89.6%， 全是树， 那可不是， 全是绿色， 天然氧吧，这真的是天然氧吧哈，普啊，嗯，空气中氧气浓度在22%，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哎，快去吧。 对，负氧离子的含量呢，在每立方厘米5000个以上。 哎呦， 天然氧吧哈，大家可以百度一下，真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嗯，叫做普洼，就在咱们的仿山。那么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玩一 玩， 玩 一玩， 哎， 给度个周末， 对，那 给你这个肺去洗个澡。 对，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给我们的分享。 嗯， 恭喜你， 恭喜你！ 哎，咱们的两罐仙桃 C 罐头送给你，周末带着孩子一起，带着仙桃 C 一块去普洼玩一玩，溜一溜哈。 嗯， 好的，那仙桃客栈马上到这里又要到 结束 了， 哎，刚有个听众点了首歌，是吧？ 对，也是我们那个老听众了哈，上来就说我今儿不要讲，我也没要发给你啊，被宠坏，被宠坏，说我今天不要中奖，可不可以点首歌啊？想要点小沈阳夫妻的《我们都要好好的》，送给 好好的， 哎，送给辛苦奋斗的我老公， 嗯， 哎，被宠坏点的这首歌曲送给老公，同时也祝福你们能够甜甜蜜蜜， 对，也祝愿每一个听众都能好好的。 嗯，周六周天的时候哈，夫妻两个带着小宝宝，带着爸爸妈妈一起 出去郊游， 带 踏青， 别忘了带着咱们的仙桃 C。 好 了，那今天仙桃客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送上这首歌哈，来自小沈阳的《我们都要好好的》， 拜拜， 拜拜。 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这么多年你默默付出，真的辛苦了。艰难幸福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走过，眼泪笑声填满了我们平凡的生活。 亲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有动人的篇章，有真实的快乐。这么多年，我知道你是苦苦奋斗着，为了我们的家，为了孩子和我。 我们都说过，无论以后怎样都要好好的， 不要忘了当初有些天真许下的承诺。 你不开心时，让我为你唱首歌，就算再大的风雨，